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哇，真系非常之即系多谢，即系我谂好大嘅收获咧，就系即系夫子同我哋讲咗由六四，跟住讲到去外交，讲到去历史，咁的而且确我谂即系喺。即係呢啲咁嘅歷史故事都係對於我哋了解而家香港嘅情形，甚至一啲嘅策略上面嘅一啲嘅即係制定咧，我諗相信都係有好多好處嘅。 我想問咧，其實習近平想點咧？ 你指佢咩想點？政改 嗰度。 好，我講佢嘅一句説話。 嚇？ 係啦， 就得㗎啦。嚟嚟嚟， 唔係我講完之後，你哋 自己參透。 我又睇下你哋點理解。 哦、 啊，嗰句説話就係、是。如果而家只有百分之一嘅機會能夠通過政改方案，我哋嗱我哋係指官方嚇佢哋嚇嗰邊嚇，呢個係佢嘅説話嚇，我哋都要盡100分嘅努力讓佢通過。好啦，講完啦，你點理解？ 哇死啊！呢、這個真係考起啊！我估下先。 咁得百分之一嘅機會，佢要用100分。咁我只會諗，即係向好唔好嗰邊諗啊，無所不用其極啦。問題 你都同你 係咯， 乜嘢都好啦，用所有方法錢， 一定係好想過噶啦。我諗問題就係 就過 係啦。 問題佢有冇呢個能量咯？有冇呢個能量？ 幾百年前嗰啲痛腳都攞翻出嚟同你計 嚇。嗱、啊，咁你大家講完你嘅理解啦。 夫子講下你嘅， 我要聽你 嗰、那個。我唔係講我嘅理解 嚇、 我係要講大家要。 点做？ 识得答中国嘅说话，大家要识得答佢呢啲说话。 系， 嗱，所以我成日点解讲啊？点解青年人，你唔好放弃自己嘅责任，你要明白呢啲嘢，你然之后先至可以保持到你自己想要嘅嘢。 嗯， 而家好多人啊，我唔理中国啊。实际上，我都唔系讲责任问题啊。佢話：我哋使乜理中國？我唔講就係問題，我只係講，如果你唔理中國，你唔去明白佢，明白佢唔係等於遷就佢、 嗯。 你唔明白佢咧，我包保你自己啊，要保護你自己啊，都難啊！ 我明白嘅，但係我亦都理解嗰啲後生仔嘅心態咧，就好似即係你有個老豆又爛賭，又呢個中意啊吸毒咁樣、嗯，你就對佢有啲失望，去到一個即係所謂叫做死心咁嘅地步，點啊開始想避開佢。 我就話啦，佢哋嘅心態稍稍有少少嘅調整啦，就唔需要改嘅調整啊就得㗎啦。就話好啦，既然個老豆係咁，你可以唔理佢係一種方法，但係如果佢纏住你咧？咁点啊？你系咪跟住要下一步？你就要我更加认识呢个老豆， 系咯。 然之后我想办法，一系就改变佢，改变唔到咧，我先要用一种你唔好再缠住我嘅方法，系嘛？咁、你个大前提就话你都要懂佢，你要明白佢、你都要知道佢究竟个状态系点。呢、这个系唔可以忽略噶嘛？我而家我咁样做咧，我就奉劝啲青年人就话。你係增加緊自己個實力啊，增加緊自己嘅本錢。如果你連呢個都唔做咧，我包你永遠放唔甩。 係 係嘛？嗱，所以我正話講搭落去中國。 係啊係啊，我仲想去翻習近平先啦。 好 點啊？ 呢句説話咧，喺好多建制派裏邊已經傳達緊㗎啦。咁我話點解你哋好多民主派你都唔知嘅？ 係咯， 你都唔知啦。所以而家好多 佢係公開講㗎，係咪啊？ 而家好多民主化，好多青年人啊， 嗯、 犯咗四大毛病啊， 系 嗱，对唔住啦，我喺呢度，我呢度讲， 听下我哋 四大嘢啊，四大缺失，知己而不知彼， 嗯， 吓、啊，即系你知道自己，你唔知道你嘅对手系点，知勇而不知谋， 嗯， 吓、啊，你有勇无谋，吓、啊 嗯， 跟住知进而不知退，即系你一往无前，但系有时要进、有时要退。进唔到退唔到，你要企喺度站稳马步，系、嘛？你呢个系从策略上面考虑啊嘛。第四个就系知道眼前嘅顺境，唔知道历史经验。 嗯， 吓而家眼前就话，诶、哎，香港仍然仲有唔少人撑住，即系唔待住先咁样。 嗯， 吓、啊、咁你，但系你就唔知道历史上边，其实呢啲嘢嚟讲咧。可能是有好處，但係亦都對自己有傷害嘅喎。 係嘛？講嚟聽下。 嗱，我唔詳細講呢幾個先，我就話你最基本一樣嘢，你明白你自己嘅對手，係點先 ？OK。 但係而家大家都話：，哎呀，我唔想知啊！你唔想知嘅時候咧，就削弱咗自己去思考點樣回應嘅能力噶嘛，最根本呢樣嘢係嘛？ 係咯， 啱嘅。 咁所以我正話嗰句説話咧，習近平講嘅説話，建制派已經周圍傳達，反而民主派完全唔知。 嗯， 嚇、啊，咁呢個咪就係知己而不知彼咯。 係啊，你快講啊，快講、啊。 所以我就話，佢嗰個説話點理解？ 係咯，點理解咧？點解讀 關鍵核心就係話，如果只係得1%嘅機會能夠通過嘅政改方案，關鍵核心在於邊一個政改方案？ 嚇、啊！ 咁佢而家呢個梗係指官方主導嘅政改方案啦。 五百三一框架下嗰、那個。 即係話佢而家做咗個方案出嚟，如果係只係得1%嘅機會能夠通過官方主導嗰個嘅政改方案咧，我哋都要盡100%嘅努力通過佢。咁啊，即係霸王硬上弓啦。 係咯，係咯，係咯。 嗯。 夾硬嚟啦，就好似而家咁啦。咁如果佢話，如果只係得1%嘅機會，能夠同各方面包括泛民嗱，大家傾掂佢啦。你下一步，我下一步，邊度係可以傾可以妥協，邊度冇得傾嘅，我就擺硬。但我話俾你聽，如果咁辛苦，只係得1%嘅機會能夠通過佢嘅，我哋都盡100%嘅努力通過啦。喂，如果係咁咧，就唔同玩法噶咯。 嗯， 係嘛？嗱，咁所以第一句説話點理解咧？ 係咯， 啊，咁所以咧呢度就係、是。呢、这個中國文化嚟噶、大家如果唔明咧，就唔識去理解嘅。好啦，你話究竟係用第一種理解定第二種理解咧？咁呢度要睇行動咯，要睇佢嘅行動咯、啊嗱， 佢嘅行動我哋有時睇唔到，但係香港政府官員嘅行動咧， 千祈唔好咁講， 就企得好硬喎。 千祈唔好話睇唔到，千祈唔好睇唔到。 都硬啫，如果咁睇就 呢啲係香港人，算我又講得，但係掌握唔到個方法。嗱，好簡單啫嘛。佢嘅行動係透過特區政府體現出嚟㗎嘛。 我哋睇到就睇到，主要睇到特區政府，當然有啲內地官員都有講嘢，但蘇花見到冇嘢。 嗰啲全部都有出嚟講。 唔係啊，我正話講政治係有喺冰面，有啲喺冰下邊。 冰下嘅好，哇就金啦。 大家唔好以為係感覺唔到，我覺得泛民嘅人士，你喺前線嘅，你應該感覺得到。 嗯。 大家記唔記得2012年嗰個方案點解會通過啊？我又可以講好多故仔，不過唔好扯得太遠，我先講翻呢度先。 哦， 當時2012嗰個通過咧，係有好多唔同人，包括北京唔同人嘅個人嘅考慮嘅。 係 啊，咁而家嚟講咧，當時考慮2012嗰個通過嘅元素咧，而家冇曬啦。 嗯 啊，咁所以。其中一個就係話，你無論點到2010年傾2012嘅方案嘅時候咧，當時係有公開嘅溝通，有私下嘅溝通嘅。而家公開嘅溝通，大家睇到度做戲嘅、 嗯， 私下溝通都冇埋啦嘛，係嘛？咁呢啲民主派依個自己可以感覺得到噶， 冇得翻大陸咯，係咯， 唔係翻唔翻大陸嘅問題。當年2010年嘅時候， 回鄉證都唔批你上去傾， 呢個係好表面嘅。你話六四之後，或者回歸以嚟，上面有冇同民主派某啲嘅層次嘅人士有私下溝通啊？ 有， 梗係有啦。啊，我可以話包括激進嘅都有。 嗯，但而家我哋見到，即係我哋呢啲嗱，我哋好普通嘅市民，好普通嘅市民，我哋自己去睇嘅話咧，都覺得官方嘅言論，無論係喺透過內地嘅官員，定係香港嘅政府嘅官員口中咧、都係鐵板一塊嘅， 唔怕。 即係去到林鄭而家都係講 呢個。如果單單睇佢公開嘅言論啦，呢、這個只係睇咗一半。我即刻舉翻2010個例咯，佢當時一定好硬嘅。 係。 但係大家嗰陣時忽略咗，原來冰河下面仲進行緊有得接觸嘅啊！咁所以大家嗰陣時係點解突然間上會唔會 OK 咗一啲當時民主黨嘅方案啊？係嘛？ 搞到民主黨到而家都俾人鬧緊 嗱。 其實開頭就 OK， 大家好多人唔好覺得民主黨錯， 嗯， 我覺得大家再以後再睇翻嚟講啦，你要搞清楚當時所謂 密室談 錯嘅責任喺邊度，係因大家你睇下過去嗰次通過咗之後，整體嘅民意調查，民主黨包括當時投咗贊成票嘅民協，包括中國政府。 問題李以傑 全部係提升咗噶嘛？ 係 當然啦，但係當而家你時間推移落去，去到而家呢個結果嚟睇翻轉頭， 我講埋俾大家聽。 係 到後來點解會一個翻覆咧？唔係香港問題，係大陸嘅問題。 係咯， 係大陸有批人覺得，哎呀，自己好似全部輸曬，跟住得分嘅民主黨。 嗯， 於是係當時大陸兩批人嘅意見，有一批覺得。唔得，一定要去打民主党， 整死你！ 咁样嘅情况之下，先至系改变。跟住当时民主党唔能够继续好解说通透佢自己嗰度嘅做法，就系因为佢又举唔出我正话讲基辛格嗰啲例。你话而家有几多个民主派能够举得出咧？ 嗯 嗯，我觉得 我唔去即系即系我唔系批评，唔系指责，又系呢个系必要嘅条件嚟嘅。你喺香港讨论政治，讲政治，连好多基本嘅嘢你都唔知道。当时系国内翻覆啊嘛，咁然之后先至俾香港一啲人士借助个势嚟捞自己本钱啊嘛。咁你呢啲咪就系整体政治技巧唔够。咁呢個咪付出個代價咯？我正話講要答清楚個説話，再加埋呢、這個我哋睇埋公開同私下嘅行動，我哋就發覺2010年可以通過嘅因素而家冇咗嘛。 嗯。 咁你仲去從良好願望嗰個角度去解讀習近平嗰句説話，咁你咪一廂情願咯。 嗯。 係嘛？ 所以夫子而家其實你都係比較悲觀啦，可能。 唔係啊，我話。我短期内我唔会盲目乐观，但长期我一定唔会盲目悲观。 嗯， 吓、 啊，咁即系过唔过咧？今次 我唔系讲过唔过。如果你话过唔过呢个系短期嘅， 系啊系啊系 啊, 啊。 如果过咗，对眼前嗰个嘅冲击咧就重大。吓、啊、过咗啊？ 嗯， 呢个系习近平都系咁谂啊？你觉得？ 唔系， 阿李咁， 佢唔理。因为点解咧？过与唔过对佢哋嚟讲毫无影响，过唔过佢哋都唔会输。 嗯， 唔好以为过唔到佢哋输， 咪淤咗咯。 唔会， 佢哋要面啫嘛。 错，共产党绝对唔会觉得淤，因为佢哋好实利嘅。呢啲系完全大家唔理解共产党嘅思维。 点解咁讲咧？ 佢过唔到咪用救济咯？救济系咪佢控制啊？ 都系咁吓， 咪又系咯？佢咪赢咯？ 嗯， 咁新制亦都系佢， 系咪啊？呢、這个大家唔好以， 咁我哋香港人 唔好将自己个意念放喺 嗯 人哋个身体上边，呢、這个极错噶。 即系其实过唔过去都冇所谓， 错过唔过佢都冇输。 今日我哋喺街站度咧，都有啲市民系走嚟问过呢个问题，就话：哦，你哋而家搞呢样嘢，叫人哋唔好待住先。不过如果过到咁又点？如果过唔到又点？其实咧，即系呢个问题都唔系咁易答嘅，因为正如即系夫子话啦，过到或者过唔到都好，佢都唔会输。咁其实即系话 啦， 我输嘅系我哋啦，过唔过到都系我哋输啦，系咪咁讲咧？ 唔系，如果大家系将某一个时段作为输赢嘅标准咧？你好似跑长马嘅啫， 嗯， 但系如果大家系将成个民主运动个跨度跨长啲啦，我觉得绝对唔系我哋输、 嗯， 我会将呢个睇成系一个多棒接力赛， 嗯， 唔系四棒嘅走完，每一个人都话，哎，我冲线嘅时候咧，我就最光荣啦， 嗯， 个人都想做自己冲线嗰棒，我话我唔系，我系想走好我自己呢棒，呢、這个就是我的目的啦。 嗯嗯， 我只要走好我呢棒，我唔甩咗个棒。如果我跌咗个棒嘅话咧，意味住冇人可以走到最后一棒。 嗯， 咁你话几多棒先走完咧？咁样我答你唔到，但系我觉得一定系可以走到最后嗰棒。 嗯， 只要我哋走好呢一棒就得啦。啊，然之后交俾下一棒。 我都要再掠住你噶啦。咁、啊、呢一棒咁点咧？ 唔紧要噶，你话眼前。通唔过，或者 我哋即係否決咗佢，跟住好多人就話：，輸咗啦，爭取唔到啊！喂，我個目標唔係話我喺呢一次裏面爭取到嘢，我可以話俾你聽，你一定爭取唔到。 係， 但 係 唔 係 輸。大家要知道判斷成敗。唔系睇一次，而系睇积累性效果噶嘛？ 嗱，我或者咁样问啦，如果我哋即系过唔到啦吓，咁北京会点咧？ 冇所谓嘅佢， 咁会唔会重启翻个布局啊？ 唔会， 系啊， 短期内唔会，但系你千祈唔好信，千祈唔好信话你今次通唔过，唔知几时先再同你重启讨论噶啦，千祈唔好信。 哦，佢又一定会嘅。 因为我成日讲嗱，大家记住吓。你将我啲说话睇成系积累好多中国政治 吓，系 啊，我就想 点解咧？中国也好，外国也好， 系 佢睇一个政治行为做唔做某一个政治嘅决定，三样嘢嘅啫。第一，有冇需要做？嗱，中国系咁，美国系咁嘅啫吓。第二，做咗之后对佢嘅利弊系点样？ 系咯系咯。 第三，佢有冇能力，有冇实力去做？系讲三样嘢嘅啫。你睇下眼前。佢有冇需要俾多啲民主香港先？佢冇啊嘛， 冇咯。 咁如果俾咗，對佢有利定有害啊？ 害咯， 有害啊嘛。佢有冇能力壓住你唔俾你 啊？ 有嘛？ 哇！死火啊！ 千祈唔好覺得死，千祈唔好覺得死。 唔死啊！咁 大家如果係咁，你只係好好局限性睇眼前。美國同樣係咁考慮問題嘅啫嘛，係嘛？咁所以我話，大家你話喺今次你話爭取唔到咩嘢，絕對唔係輸。但是我话我唔信，话今次你唔接受，唔知几时同你重启，呢、這个就等于我正话讲1976年嗰个事件啫嘛。1976年你争取唔到，点解两年咗之后邓小平突然间主动开放俾你啫、嗯？就系因为佢嗰阵时有个现实需要嘛。如果再辐射翻今日，你话习近平佢而家系咁硬嘅咁样，咁但系大家你又睇睇，不妨观察一下。喂，佢而家喺內部嗰個形勢，佢係咪絕對樣樣可以硬呢？唔得啊嘛！佢係打二幾就可以硬啫嘛。如果你話佢而家個經濟，佢而家不斷中國經濟今年下滑緊嘅喎。如果個經濟唔掂嘅話，佢其他佢嘅反對派又會唔會凝聚起嚟啊？當年1998年啊，李鵬去搶咗趙紫陽嘅經濟權啦，就係、是、因為經濟。下滑啊嘛， 嗯， 大家完全都唔知道过去发生过咩事，冇办法从过去嘅经验里边辐射今日。譬如好似阿习近平，如果继续打老虎，好啊，继续打。如果佢再打到其他大老虎觉得喂，你唔知几时打我嘅，跟住佢凝聚起嚟，我反咬 翻你系咯。 咁到时就会有啲人觉得喂，要借助体制外嘅力量噶啦嘛。你话呢啲机会有冇可能出现嘅？ 有一定啦、 嗯。 你睇下中国历代嘅高层嘅权力斗争都系咁样，有时系咁解决噶嘛。 我明白夫子意思，啊、但我听落去我哋都觉得好无奈，就话香港人就好似 欲除砧板上， 好咁样呢、這个情绪咧，只会影响咗自己。 嗯， 我从来冇呢个情绪嘅。我觉得民间嘅力量 即系 不断变化紧， 我哋咧就 迫使到官方咧系要佢顺应。 喂，咁我顺便我问多一样揣摩圣意嗰啲啊。咁如果过咗之后。咁佢会唔会真系会优化嘅咧？ 唔会， 真系好 啊！我正话讲啊， 要面对现实嘅。 我正话讲啊， 点都要。 任何一个执政者，包括美国，我唔系讲中国，大家真系要注意好多政治现实啊！因为大家冇经历啊。我采访咁多外交嘅新闻，我睇到晒任何政府对外，如果你即系对外一定好理性嘅，对内。尤其是封闭国家， 嗯， 一定是好顽猛的， 嗯， 啊，你睇中国对美国嘅策略几高明啊， 嗯， 食唔到嘅，冇办法同你斗嘅，中国会褪嘅， 嗯， 就因为佢有制约啊嘛， 嗯， 系嘛，边个我可以虾得嘅， 嗯， 我就砌你啦， 嗯， 系嘛，呢、這个系好好务实噶嘛，如果你讲国际政治， 系、 嗯，系嘛，咁但系对内咧。佢冇制約啊嘛，佢可以亂嚟啊嘛，係、 嗯、 嘛？嗱，咁正因為咁嘅時候咧，你睇到即係我哋要點樣去提高民間嘅力量啦？我有我嘅新三民主義嘅，就係、是、 因為時間問題，我盡快啲講嚇。我嘅新三民主義就係拓展民智、壯大民氣、提高民記。點解釋咧？咁樣我哋成日講有咩人民就有咩政府。你個人民如果蠢嘅，你都唔識得分別嘅，咪俾人呃咯。 係咯。 咁但係你甘唔甘於做咁嘅嘢先？ 我唔會為咗啲豪遊就 你咪自己要提高自己咯。所以國內老百姓咧，佢喺共產黨嘅直接管治之下，有都好聰明嘅， 係 嚇、啊、用佢哋嘅方法，最緊要係強大到自己嘅力量先。人嘅提升咧，三個階段噶嘛，你放出四海而家轉放古今中外嘅歷史都係咁。嗰三個階段就係先解決温飽問題，係食飽肚先。但係食飽肚唔滿足噶咯，跟住公民權利意識嘅提升。咁而家國內發達地方已經提升咗啦， 嗯， 落後地方唔得啦， 係 到第三個層次就係公民權利唔夠嘅喎，公民權利係民生問題、經濟問題，仲、要提升到政治權利嘅意識提高喎， 嗯， 香港已經到呢個階段啦， 嗯， 國內咧仲未到，國內仲係公民意識啫，咁所以我哋話我提高民智，我就要將包括國內。 嗯， 我做好多呢啲咁嘅功夫， 民氣同埋民記係乜嘢 咧？我同國內好多人交流， 係， 我覺得而家國內其實民智嘅開發咧，真係呢個變化，香港人要知啊、嗯！如果唔係香港自己本身嘅競爭能力啊、嗯，只會不斷弱化嘅。青年人要注意啊！我係從你哋未來嘅競爭力嗰個角度去諗㗎。 因為時間嘅關係，我簡單講下民氣， 提高民氣 係咯， 提高民氣就係、是。大家要培養一個不怕官，你要敢於同佢據理力爭。而家香港人啊，有好多你見到哇，好強大喎、啊、個政權，自己已經退避三舍啦。 嗯， 嚇、啊、咁，所以而家點解要待住先？有啲人佢都唔問個理由，就覺得待住先啦。 有啲人話你冇得鬥嘅咁樣。 咁呢個嚟講，咪中國人歷代、 嗯、 有一部分人士係咁。 但係我想問埋拉屎嘅問題。咁習近平或者北京政府啦，中央政府，佢用啲咩方法令到叫到呢四票呢？ 佢而家唔關心你四票，嗱，你呢個呢又俾佢引導錯誤啦，即 係 錯誤引導。 因為一其實全城熱烘烘 就係估緊你呢個咁嘅諗法。你而家呢個諗法即係等於2005年傾2007年嘅政改方案，當時講捉鬼捉六隻鬼，你記唔記得？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點解、我哋咁蠢，又俾佢引導咗啫？嗱，我唔係話你蠢啊！ 唔係我都係， 因為大家講政治咧，真係要講即係你個判斷能力嘅。佢其實佢唔需要話講四個。如果你話 上次講13個喎、有一次， 呢、這個係官方放出嚟， 係、咯。 你 林鄭嗰 大家咧， 三個。 因為點解咧？呢、這個戰略嚟噶嘛。 係啊係啊。 我哋要搞亂浪啊嘛，咁你咪自己鬼打鬼咯。 佢就會諗，你既然十二三個啦，我都轉啦咁樣嘛。上次 咁你蠢，即係如果真係蠢啊， 點咁多人一齊？ 如果蠢啊，咁就會通過。但我覺得咧，即係喺前線啲泛民又唔會咁蠢嘅，即係等於當年叫六票，其中有五票已經係坐喺曾蔭權個辦公室， 係 投票前一晚添啊。嗱，我又講翻當時嘅嘢啊。但你結果五票都唔俾，點解？ 点解咧？ 就系因为当时系要六票先通过啊嘛。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 咁如果你有一票唔得嘅，你嗰五票投咗嘅，你呢五票你咪自杀。 系咯。 嗯。 所以好多政治上边嘅元素，大家要明噶。 啊。你未参透得明啊！今次。 我当时我睇，我当时一睇我就觉得通唔过嘅。咁跟住2010年讲2012个政改方案，好多人话唔掂唔掂。我當時寫文章，你睇下我攞翻我嗰陣時文章，我話掂。當時好多人問我，我略解釋，因為有啲嘢咧唔可以嗰陣時講。後來講，後來過咗啦，我就解釋翻成個過程啦。咁呢啲你要知道個動態噶嘛。咁而當時講2007係講2017可以有普選，我當時已經同大家講，你要參透佢個説話嘅意思，我已經話。你唔好當真嘅，但係好多人當真噶嘛，咁所以而家先，因為點解大家唔明白，大家唔明白共產黨語言嘅文化，佢話俾你聽，2017可以有普選，個潛台詞係乜咧？ 就話如果條件成熟，我就可以俾你有好選；如果條件唔成熟，係可以冇。咁大家就話而家話你呃我喎，你呃我喎。咁共產黨，我幾時呃你啊？係你唔明白我個句嘅文化啫嘛。 呃我咪真係， 就出事啦。 你覺得係咁，但調翻轉頭又會唔會覺得即係話，如果我哋係明白多啲嘅，我當時我就要佢繼續解釋清楚啦嘛。但係大家已經俾佢呃咗啦， 所以今次咪一定唔可以待住先咯。 關鍵咧唔係大家唔好單一睇個點啊，大家而家成日睇問題睇一點啊，係政治嘅最大誤區啊，最大最大嘅誤區啊，包括激進人士啊。佢只係睇到一點，就覺得我咁樣咧，我會得到支持。但佢得到支持係一好少部分嘅支持，而佢好少部分嘅支持，佢認為我已經有夠票入立法會啦。呢一個設計咧，係當時因為建制派係弱勢，所以佢特登設計呢一個即係比例代表制嚟幫佢哋建制派啲人入去啫嘛。而家佢哋建制派強啦，你估佢想唔想取消呢、這個？所以佢就做緊一啲嘢，就透過今次呢一個嘅政改方案，佢就等你泛民去否決，佢一啲都唔 care 啊！你否決咗之後，跟住個輿論戰就嚟噶啦嘛，責任完全喺你泛民。 係啊，就係咁咯，而家。 咁跟住區議會選舉死梗啦嘛， 累死香港啦、 啊，跟住。就覆個效應輻射到出年嘅立法會選舉嘛。如果佢立法會選舉裏面泛民守唔到三分一，佢以後咪可以為所欲為咯？你要睇到個部署係咁啊嘛，係嘛？咁所以我話大家而家嗰個嘅回應方法係點咧？ 係咯，即係咁 呢個咧，大家成日講我過死，我嘅又係犯咗一個毛病，就只係睇眼前。如果大家係諗得清楚啲，好多年前應該去諗下個策略啦。 咁而家， 但系唔去 谂 啊嘛， 已经 而家点咧？ 咁点、啊？ 首先第一样嘢，认唔认自己过去其实睇嘅嘢系片面啦、啊。咁你要识得反省，你先谂到新策略噶嘛，系嘛？所以我唔系，即、就、系、是、我唔责怪，因为点解咧？我会觉得呢个有一个过程啊。眼前你话系咪冇得救咧？我觉得唔系。今次通唔过嘅机会系好大。好啦，通唔过之后，佢将个责任要推俾泛民啊嘛。泛民有冇能力解说，即系通透？ 哇！ 你唔好话难啦、 啊。唔系我都觉得难。 如果你话难，你就放弃咗自己嗰个阵地啦。 嗯。 难 点解释啊？我真系想问。 有。 点点点？ 我正话讲嘅已经好多个咩？大家要嗱，凡听你个解读咧，你要举好多过去历史发生嘅事。恶保啦，唔该，快问。恶保啦，真系啊，即系呢一样嘢。 唔系，我哋揾阿夫子做顾问咪得。 我讲得系好。 你快啲写书啦，跟住。 我最近我出咗本书，叫做《 夫子》，介绍下本书先。 我最近写一个本书叫《危城狠言》，就系从雨伞运动开始讲。咁但系唔系纯粹雨伞运动嘅，我系从2003年一直到而家发生咗啲咩事，背后有啲咩嘢出现过。而國內 好靚啊，風扇啊，封面係呢個係雨傘運動嘅一個。 國內點樣去透過當時2003年之後政策性嘅改變？2003年之前佢無為而治，2003年之後咧佢變咗係有所作為。佢當時個政策點改變咧？我喺呢本《危城狠言》裏邊咧，我有講其中一部分。咁呢啲咧都已經係曝咗光㗎啦。咁只不過係大家咧平時冇留意咁我裏面係分兩個部分，一個就係雨傘黃龍天地心，就係講雨傘運動裏面我當時嘅一啲嘅評價，亦都有啲總結。咁策略上面當時犯咗一啲咩嘅毛病，咁我裏面都有回顧嘅。第二個部分係莫斯抽簡覓難因，即係話引發到而家嘅社會咁碰撞，有啲咩原因呢？包括官方所做過嘅嘢。咁就呢個就係2003年開始官方點樣改變佢嘅政策，包括咗佢而家用緊咩嘅方法。佢既有好強硬嘅一面，但佢亦都識得做戲。佢有佢技巧上面佢有提升嘅喎。嗱，凡真知己知彼，你唔好就話，你做戲咁樣。我覺得成個政治嘅嘢 就是假戏不妨当真做，迫使戏假变成真嘅。 嗯， 邓小平当年嘅南巡，你话佢咪做戏啊？系啊，但系佢做戏，佢带出咗一个效果，佢系要踢走或者即系回，即系反击啲保守派啊嘛。 系， 咁佢咪有佢嘅好效果咯。咁香港我俾佢利用咗，但香港又利用翻邓小平出嚟一个大南巡，保守派嘅力量先至可以即系抵消一部分啊嘛。 嗯， 咁对香港你有利噶。咁点解我哋唔去谂呢啲策略啫？我喺个《危城狠言》呢本书里边咧，我就讲咗好多过去嘅事例，唔需要我成日嚟呢啲节目，大家先睇下嗰本书，里边系好多呢啲过去发生咗嘅事，但系大家唔知道背后系有啲咩嘢嘅事件，里边我就会讲咗其中一部分啊。嗯， 大家支持下呢、 多谢夫子。 系啦， 我同阿 当 已经支持咗， 真系 系啦。我哋应该睇完本书之后咧，有机会再揾阿夫子上嚟。咁到时我哋两个起码我哋咧就已经即系知多少少咧， 历史 就可以喺入边有啲唔明嘅地方咧，再请教阿夫子。 我都小学计。 系啦，最后一个系个文技啊，文技系乜嘢意思啊？ 咪提高文技，即系提高民众回应官方政策或者官方策略嘅技巧。 OK， 系啦，因为点解咧？佢、有时佢出嘅招咧，你硬碰未必有用。但系我唔系退让噶、我有好多种方法，系一样可以达至我哋要达至个目标，而令到我哋唔使伤害咁大噶。我好多呢啲咁嘅方法。 真系获益良多啊！今集。 好啊， 但都真系唔够时间，得迟啲再揾你再嚟再，我哋睇完本书之后再揾你再。 系咯， 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啦， 多谢晒， 六四见啊大家， 系啦六四啊， 好啦，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